改革、一乡一庭、执法及司法公开等方面详细汇报工作开展情况。马东来强调，市法院要将公正司法放在工作首要位置，把司法为民更多地体现在法院工作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提高执行能力和水平。要加强与各部门的工作联动和信息交流，要自觉接受监督，要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高执行工作效能，为涿州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近日，团市委组织保定右专十九大宣讲团来到范阳文化园开展宣讲活动。通过此次活动，让青年大学生对十九大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坚定了他们为建设德信涿州、科创涿州、品质涿州、幸福涿州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的决心和信心。近日，涿州市卫计局邀请市委党校老师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全体机关党员干部、各卫生院院长参加学习。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3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我是李洋洋，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天一点爱恋，

岁末抄底感恩聚会，12月90日，盛通长阳店岁末抄底聚会来袭，十多家家居品牌凌厉出击，砸金蛋赢现金大奖，下单越多惊喜越多，连单送好礼，连的越多送的越多，成交客户满1000元即可抽奖，幸运1212元免单等您来抽，更多精彩欢迎到店咨询，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来自王菲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闷》啊，那现在也不知道大家在外面能不能看得到月亮啊？因为，昨天我有在朋友圈看到说，这个昨天晚上的月亮是特别的大，是超级月亮啊。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月亮也不会小。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抬头看一看今天的月光怎么样呢？那么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来自摇滚教父崔健的歌曲，叫做《一块红布》，来送给大家。 Thank you. 非常摇滚的歌曲，来自崔健的一块红布。有多少人能够欣赏得来这种沙哑的嘶吼呢？我相信爱他的人会非常的爱他，不爱他的人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歌有一点点奇怪啊。那么下一首是来自，也是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啊，来自这个张惠妹的火，来送给大家。 就是爱音乐， 别叫我停下来。 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游戏。Ooh, baby， 你的爱是火，我的心是

雪橇，小孩们在操场上奔跑，欢笑。 曲一家杨填词，这是林志炫的《时间的味道》。有的时候我们会感慨时间特别快哦，其实时间没有变快，只是被我们过快了。交往一天呢，我们就想知道两个人是否合适，努力了三天没有希望就彻底认输，一周没有答案就认定这是一个人生的死局。生活开始像微波炉加热的食物，快速方便，但是热量和水分也消失得很快速，过时就会被我们扔到了垃圾桶里面。凡事呢，如果少了走心的过程，告别都开始索然无味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杰克隽逸和谢安琪的一首新歌《两双》，这是为某品牌的一个篮球赛事所准备的广告曲目。 嘿，别说不疯，和云跳了舞，万一重哭，忘了就幸福。飞向天空，丢掉了所有苦，要这一条路，再见吧孤独。 Hello Hello， 现实长久心碎，梦见到了翅膀美不美。 Double Double， 爱是成双的梦，别自己走，别只会说嗨，要两双未来，有一万种碰撞的可能变成爱。你别说抓住爱的魔球，跟命运走，和时光交手，不担忧，还爱是未知数，别拿什么梦来召唤我的梦。 Hello Hello， 真心永远不灭，来迎战这平凡的世界。 Double Double， 双手一起触碰爱的魔球，别只会说嗨，向未来，有一万种碰撞的可能变成爱。你别说爱有害，要留守未来。

擦肩而